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想跟大家回顾两部陪伴了不少人童年时代的动画片，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上个月的15号，樱桃小丸子的漫画原作者樱桃子因乳腺癌不幸去世，享年53岁。对于喜爱动画片的朋友来说，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和哆啦 A 梦可以说是陪伴童年的三大动漫作品了。之前咱们专门介绍过哆啦 A 梦的前世今生，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这两部经典动漫背后的创作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如果你看过樱桃小丸子的动画片，会记住樱桃子、樱杏子、花轮、小玉等等主要人物的名字，但却不一定听说过这么一个名字，三浦美纪。其实三浦美纪的笔名就是樱桃子，他就是樱桃小丸子的漫画原作者，而小丸子的本名樱桃子正是以这位作者的名字来命名的。三浦美纪1965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清水市，家中以经营蔬果店为主，虽然生活清贫，但却也温暖惬意。小时候的三浦美纪又懒又淘气，不爱学习，喜欢唠叨，洗澡的时候爱唱歌，还养了很多小动物。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女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立志成为一名漫画家。她一边打工赚钱，一边画漫画。1984年19岁的三浦美纪正式出道，创作漫画和小品文。刚开始他主要以创作少女漫画为主，但却一直没有杂志社愿意连载他的作品。20岁生日的时候，三浦美纪独自去远方闲逛了一整天，回家之后他顿悟自己已经20岁了，一定要在东京重新开始独立生活。大学毕业之后，三浦美纪进入了一家公司的营业部，白天工作，晚上画画，但这样一来，他睡眠极度缺乏，常在上班的时候打盹。上司很生气，问他：“你到底是要漫画还是要工作？”樱桃子相当坚定地说：“要漫画。”就这样，工作了短短2个月的樱桃子开始了全职画漫画的生活。1986年，三浦美纪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为蓝本，开始创作漫画《樱桃小丸子》，还以自己的笔名樱桃子命名了主角的名字。他一心一意创造出了一个活泼、迷糊、坦率、善良的小女孩的形象。而漫画中小丸子的故事大多数都是樱桃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来的。樱桃子让小丸子和自己同一天生日，血型、星座、爱好、性格也和自己一致。至于小丸子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樱桃子自己小时候的昵称，是因为他个头比较小得来的。至于漫画中的父母、姐姐、同学小玉、丸尾、由美子等等人物，也都有真实的原型存在。例如樱桃子自己的姐姐就跟漫画里小丸子的姐姐樱杏子一样，经常和他吵架。樱桃子是家里的次女，姐姐刚出生的时候，爸爸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姐姐，但樱桃子出生后，爸爸就只去看过她一次。平时爸爸妈妈对姐姐是有求必应，樱桃子为此非常生气，于是就将性格优越的姐姐画到了漫画里。而樱桃子的爸爸在现实生活中也喜欢恶搞自己的小女儿，小时候爸爸陪她上厕所会突然把灯关掉，樱桃子就一下子掉到了粪坑里，最后还是妈妈出来收拾的残局。不过漫画中也有几个人物和现实生活略有出入， 例如真实生活中的小玉并不是一个乖乖女，而是一位千金大小姐，性格十分淘气。爷爷有藏的性格也和生活中完全相反，漫画里的爷爷是小丸子心中最完美的爷爷，永远无条件的疼爱小丸子。但现实中樱桃子的爷爷却是个坏心肠。樱桃子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位非常糟糕的爷爷原型，说爷爷是一位颇惹人嫌的老头，狡猾坏心眼又懒惰，而且还会虐待媳妇儿。妈妈姐姐和我都吃了他不少苦头。不过现实中的爷爷早已去世，而樱桃子对漫画中的爷爷的刻画就像是用来弥补自己童年没能感受到的温暖，同时也温暖了不少观众的童年。 我姓樱，叫桃子，现在读小学3年级，因为我个子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丸子。我的名字本来有樱桃两个字，大家就顺理成章叫我樱桃小丸子。我家一共有6个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一个姐姐。我和姐姐都是女孩子，所以家里有什么新东西，我和姐姐一定会争到底的。啊，这就是我的家，我回来啦。 这本笔记本挺好的，妈妈是哪儿来的？ 挺特别的嘛。 今天我去买鸡翅膀，老板送的呀。 给我吧，你用来做功课挺合适的。 拿去吧，但是只有这一本啊，别让小丸子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啊， 想不到姐姐你这么自私，我要这本笔记本。 想得美呀，妈妈说了给我的。 快点给我。 不行， 你自私。 好了好了，小丸子，你又不喜欢学习，用来干什么？ 说的没错， 妈妈你这么说简直是侮辱我。要是你把这个笔记本给我，我保证好好做功课。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到了漫画家樱桃子创作《樱桃小丸子》的经历。这部漫画从1986年开始连载，1989年就得到了知名漫画奖的肯定，在日本的总计销量超过了3000万本。樱桃子随后又推出了随笔集《桃子手记》系列，继续引发了一场樱桃小丸子的旋风，其中的好几本都是连续3年销量突破100万册的畅销书。据说《桃子手记》的中文版也即将在今年10月正式出版，一共4本书，包含了100多个散文式的故事，记录了樱桃子从青春期到结婚生子的所有心路历程。 你再讲一次。 好了好了，我给100元，你们别再吵了哦。 樱桃小丸子在日本素有阳光漫画和长寿漫画的美称，它的诞生恰巧遇上了日本动画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1990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了动画版的樱桃小丸子，很快就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日本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动画片，并且长期盘踞日本动画收视榜的前3位。樱桃小丸子并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剧情，画风也十分质朴。小丸子的一家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缩影，家庭并不富裕，但却和睦而幸福。作品用白描的手法去描绘日常生活，很容易引发共鸣。樱桃子的漫画《樱桃小丸子》已经在2011年的12月31号完结了，不过动画版的《樱桃小丸子》如今还在连载当中，到2013年的时候已经播出了超过1000集。也正是由于动画版的播出，让小丸子走出了日本，登陆中国、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成为了80后、90后一代的童年记忆。得知樱桃子去世的消息，有网友就留言说，我有一个和小丸子姐姐一模一样的学霸姐姐，从小家人就让我把她当榜样，是全家的骄傲。可是骄傲的姐姐总是嫌我吵，嫌我烦，对我很冷漠，爱答不理。但长大后，我才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在吵吵闹闹中建立了很深的彼此依靠。还有人说，小丸子的爷爷特别像我外公，小时候爸妈对我很严格，外公经常偷偷的塞零花钱给我，全家人都骂我的时候，我就跑到外公身后躲起来，他就跟小丸子的爷爷一样，总是毫无原则的偏袒我。后来外公去世了， 长大后偶尔还会看几集小丸子，看到小丸子爷爷的时候都会一边笑一边哭。樱桃小丸子中国地区的代理人王武良说，小丸子之所以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是因为这套动画呈现的家庭观念十分重，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相近。你很少能找到一套动画是三代同堂，住在同一屋檐下，大家关系又这么亲切。还有网友说自己小时候就很羡慕小丸子，因为他是个敢于突破规则说出自己感受的小孩。很多人都认为小丸子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哲学家，这份坦诚完全是来自作者樱桃子的内心世界。比如樱桃子发表随笔集《桃子手记》，在书里写了自己真实生活中的爷爷并不那么慈祥，就有观众写信到编辑部抗议，桃子小姐竟然把家人写成这样，太过分了，我不想再看你的文章了。而樱桃子的回复是，是吗？不想再看我的文章了吗？我的想法是，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将自己的感觉或周遭发生的一些愚蠢事情美化的技术，所以有人讨厌我也没有办法。樱桃子还在书中提到自己曾在健康食品店打工，经常有客人问他有效吗，他都回答有效还是没效呢，我也不太清楚。他对此理直气壮，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嘛，我就是做不到假装一副很懂的样子来做生意。在出道三十周年的时候，樱桃子曾经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三十年间，不论是美好的事或艰辛的事都有很多，但大家都让我作为作家过了非常幸福的时光，光是感谢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而在樱桃子去世的三天后，8月18号，那个时候外界还不知道他去世的讯息，小丸子的爷爷这个虚拟人物的社交账号上贴出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是死了，而是去了天国。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聊的是樱桃小丸子和他的作者樱桃子的故事。一提到樱桃小丸子，可能很多朋友会同时联想到另外一部动画片。樱桃小丸子是以小女孩小丸子为主角的，而另外一部动画片就是以小男孩野原新之助为主角的蜡笔小新。 どうさ、どうさ、俺は人気者。 漫画《蜡笔小新》的诞生是在1990年，先是在杂志上连载了2年，之后1992年又被改编成了同名动画片，在朝日电视台上播出。蜡笔小新的漫画原作者叫旧井宜人，1958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静冈市。成长生活在崎玉县的春日部市，他生活的地方春日部就是蜡笔小新的故事发生的舞台。旧井宜人画漫画用的就是他的本名。十几岁的时候，他从技术学校读了半年多就匆匆的辍了学，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坚持画漫画。1985年，他27岁的时候才正式以漫画家的身份出道。但是由于他画的是四格漫画，这种形式的作品一是不好拍成动画，二是吸引不了大范围的观众，所以前几年旧井宜人的漫画家生涯都过得很勉强。直到1990年，他推出了一个新的连载作品，讲了一个有点色色的小孩子日常生活的故事。 连载在一家成人漫画杂志上，后来又被拍成了动画片。没想到动画片一播出就一炮而红，一时间到处都是小心热。究竟一人说他之所以会创造出小新这个形象，是因为他在观察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发现小孩子的想法往往非常独特，他也常常被小孩子的世界所吸引。所有的小孩都有乖巧和调皮的两面，这种两面性对他来讲是十分有趣的。和樱桃子一样，究竟一人也把自己的一部分性格和生活元素融入到了蜡笔小新当中，比如小新爸爸的造型就和他本人有几分相似，小新和他爸爸的两道浓眉毛则是因为作者嫌弃自己的眉毛太稀疏，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画出来的。漫画中小新和小伙伴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号，春日部防卫队。在这群孩子里，与众不同又举止怪异的小新总是受到大家的嫌弃，但是每当遇到麻烦，总先替朋友顶包的都是善良的小新。在小新的世界里，动物和人一样都有生命，都值得被爱护。小新眼里的小白不是一只宠物狗，而是家人，所以就算是唯一的泡芙也要拿出一半分给小白。无论承受着多么重的生活负担，无论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多大的糗，最后小新总是能用轻松的生活哲学嘻嘻哈哈一笑带过。2008年初，日本外务省评选动漫文化大使，蜡笔小新和哆啦 A 梦、铁臂阿童木都曾经做过候选对象，当然最后是更加正面的哆啦 A 梦胜出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蜡笔小新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过在2009年，蜡笔小新的作者旧井宜人只身一人到山中徒步，然后就跟家人失去了联系。一周之后，其他登山爱好者在山中发现了一具遗体，后来被确认正是旧井宜人。警方在同时发现的相机中找到了30张照片，怀疑旧井宜人是在往山崖下拍照的时候脚底打滑失足致死。2010年7月16号，旧井宜人的遗作蜡笔小新第50卷发行，由他创作的单行本宣告发行完毕。不过他的工作室的同仁们依然沿袭原来的风格，创作着蜡笔小新的最新作品，为喜爱小新的朋友们继续带来欢乐和生活的启示。 小新， 妈妈， 你过来一下嘛，帮我去买东西啊。 你不会自己去啊，要不 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别学你爸爸说话的吗？ 是没了。 不准你直接喊我的名字。 是， 今天爸爸要请很重要的客人来家里吃饭，我要烧很多很好吃的菜。 哦， 所以我今天实在很忙。 嗯， 小新啊，你最乖了，你就帮妈妈的忙去买东西好不好啊？ 我知道了。 哎，等一等，你知道要买什么东西回来吗？ 买洋芋片还有冈本孝轩的写真集回来。 不对，给我听好，买绞肉还有白萝卜。 等一下，让我炒一下。炒 什么一下？是炒一下才对。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了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这两部经典动漫的诞生故事，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两部动画片的幕后配音演员。先以刚才听到蜡笔小新的台湾版配音为例，大家最熟悉的小新嘿嘿嘿的笑声是来自配音演员蒋笃慧的声音。 你又怎么了？ 蒋笃慧是一位资深的配音演员，上世纪90年代就为不少经典的香港电视剧配过音，大家很熟悉的《还珠格格》第三部，黄奕演的小燕子也是他配音的。不过蒋笃慧最出名的配音作品还是各种动漫，除了蜡笔小新，他还为《火影忍者》《樱桃小丸子》《名侦探柯南》等多部经典动画片配过音。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动画片里，他可不是只给一个角色配音。比如说《蜡笔小新》里面，他既是小新，还是小新幼儿园的松坂梅老师。名侦探柯南里，他既是柯南又是工藤新一，还客串了好多非主要人物。 这孩子他是谁呀？ 他是我远房的亲戚的孩子。 叫什么名字呢？我的名字是新这个柯南。我的名字叫江户川柯南。 是柯南德信主的书迷，所以就总觉得跟新一长得好像啊。 由于动漫行业的发达，在日本配音行业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行业，声优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职业，更是打造出了不少明星级的声优演员。前段时间去世的一位著名的声优，68岁的配音演员石冢运生，他一生就用不一样的音色为150多部动漫中的角色配音，其中包括了《神奇宝贝》里的大木博士，《龙珠》里的撒旦，《海贼王》里的黄猿等等。还有《名侦探柯南》的原版中，柯南的配音来自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性声优，名叫高山南。高山南在高中毕业之后，曾经是一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22岁的时候，他立志成为配音演员。高山南的声线比较浑厚，擅长反串男声。他在《名侦探柯南》中，既能表现出作为名侦探工藤新一的犀利，又可以表现作为江户川柯南时孩子同志的声音，高超的演技让人佩服不已。2005年，高山南还和《名侦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刚昌结了婚，不过几年后离婚了。想来当年的青山先生每天跟太太对话，听到的都是自己创作的动漫人物的声音，应该既有趣又有点出戏吧。有人说，喜爱动漫的人都有一颗热爱生活的童心。今天关于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等经典的动漫作品，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当年范晓萱演唱的《樱桃小丸子》中文版主题曲，稍息立正站好了。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稍息立正站好。会更 今年夏天火辣的高温让人苦不堪言，更是让海参这种赖以温度生存的物种大面积受到影响。 大家都知道，当海水超过20度，海参就会自溶死亡。相信关注今日财经新闻的朋友已经看到了，今年大连海参大量被热死，受灾面积95万亩，损失产量6.8万吨，几乎减产40%以上。 是， 眼看着金九银十本该大放异彩的海参市场，却出现一身难求，价格全面大幅度上涨的情况。 哎，不仅是中国啊，暖化现象是全球的问题。本次地中海海域的海参也是受到波及，厂家已经多次发出涨价通知。因为广播渠道比较特殊，作为多年品牌合作商，我们经过多次谈判，将涨价延期至9月15号，预留半个月的时间，满足大家食用包括送礼的需求。 是，所以强烈的建议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波699块钱买到地中海纯净海域正宗的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保持低价给您囤货时间。中秋国庆近在眼前，家庭聚餐、日常食用、节日拜访、走亲访友，海参呢作为八珍之一，几百块钱拿得出手又很显档次，比烟酒更健康更用心。 是的，除了699的价格之外呢，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因为这次活动啊，从正式合同拟定到实行也就短短10几天的时间。 是的， 为表歉意，我们给所有订购2盒海参的朋友，除了 VIP 客户才有的泡发海参的专用焖烧杯照样免费送之外，咱们节目组自掏腰包再免费的额外加送到整整5斤重的2米乘以2米3大床规格的厚实温暖的秋冬驼毛被一床。 是的，咱们不玩虚的，天冷了送被子最实在了。之前呢，这床驼毛被在广播里面卖会员价呢都要499，那今天您信任我们常年吃这款野生海参，我们就额外加送给您一床正品的驼毛大被。 对， 妥妥的半年的海参食材加上一床驼毛被，一起699×21398块钱。还没有您在专柜买一盒海参甚至是一床被子的钱贵啊。好，电话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5269的张先生成功订购2套4盒，说看新闻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你们海参要涨价，没有想到这么快这么紧啊，15号就涨了。3688的秦女士说，我们家吃这个海参已经有2年了，野生的就是不一样，没想到呢还有这么厚的驼毛被送。9月15号厂家就要正式调价了，到时候每盒呢就上涨100块钱。 对， 所以不管是家庭的日常食用还是中秋国庆的送礼，进口的野生海参最后的底价尝试机会千万别错过。 是， 好了，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呢。